这大概是有人和我抢功来了。本来甘宁想啊，要把皇祖生擒活捉送到孙权的面前。他知道孙权的父亲孙坚死在皇祖的手里了，如果我甘宁要把皇祖捉住送给孙权，他该多高兴啊！现在看来不行了，我必须得把老儿皇祖杀死。甘宁想到这会儿，把兵器往地上这么一戳，他就把弓箭摘下来，摘弓拔箭，噌！随着弓弦的响声，皇祖大叫一声，翻身落马。对面那哨人马也到了，大赵旗下有一员老将，那旗子正当中一个斗大的程字，正是老将军程普。程普看见了皇祖中箭落马，程普翻身下了坐骑，过去手起箭落，就把皇祖的首级给砍下来了。甘宁晚了一步，甘宁心里头很不痛快，要不是久闻程普的大名啊，今儿说不定他能跟老将军打起来。甘宁一想，嗨，我看你程老将军怎么说吧，反正这一箭是我把皇祖给射下马的。他刚想到这会儿，人家程老将军把皇祖的首级提过来了。哎，甘将军好剑法呀，今天为孙仲谋主公报仇的正是您甘宁甘行吧，我替你把皇祖首级取下来了。说着把皇祖脑袋递给甘宁，甘宁倒不好意思接了，啊，老将军您说话太谦了，是老将军替主公报的仇。哈哈哈，二位将军都笑了，就把皇祖的首级献到了孙权的面前。孙权一见皇祖首级是放声大哭，哭皇祖呢，哪儿啊，哭他父亲孙坚呢。众将劝慰了一番，孙权这才止住哭声，他吩咐准备一个匣子，把皇祖的首级装起来带回去祭坟。刚吩咐完，又在外边捆进一个人来，就是那水军都督苏飞。孙权一看，推出去砍。令刚出口啊，扑通的一下甘宁就跪下了。干什么呢？他给苏飞求情，要没有苏飞，主公我投奔不了您，您无论如何得把他饶了，要杀您把我们俩一起杀了得了。哎，孙权一听，兴霸将军，既然你与苏飞将军交好深厚，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他站起来亲解苏飞之服，过来给苏飞松绑了，然后是犒赏三军，出布告安民。孙权高兴极了，下口也得了，复仇也报了。他派甘宁镇守下口，省得呀跟凌统总见面，说不定哪天俩人还得打起来，我就把你安排在这儿得了。他在这儿歇兵几日，搬兵回了柴桑了。孙权镇守柴桑，让大都督周瑜与鄱阳湖教练水军。孙权呢，把各个要路口都派重兵把守，一是防刘表报仇，二是防曹操南下呀。果不出孙权所料，刘表啊，听说下口也丢了，皇祖也死了，可把刘表急坏了。他急忙派人到新野去请刘备，要兵收江夏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关云长，知是恶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

就这个呀、 啊、怎么样 完了嗯、 啊、 听蛤蟆的 听你的 俩五啊 俩五啊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时间16:00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-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牌3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3七、优质银杏叶、菊花等为主要原料，经制备确保了3七银杏叶、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，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祥康牌3七银杏茶配方科学，生产工艺先进，保健功能确切，色泽好，口感好，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。喝祥康3七银杏茶，走人生祥和健康路。喝祥康3七银杏茶，祝一生祥和，祝一世健康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处于缺氧环境者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下面呢我们有请杨老师。杨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昨天呢我们李老师把这个得病的原因和大家剖析了，大家呢了解了，就在这个时候呢就不用以得病了，是不是？ 没错。 嗯 啊，就是姚老师说的了，是吧？你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啊，是什么？是什么原料啊？ 是得病的原材料。 哎，原材料。得病大家记着，一个是内因，一个是外因。 对，首先有了内因。 这话说对了，你得有了基础。 是的。 然后再加上导火索。这个病就爆发了啊，大家知道了。那么知道呢我们就要做什么呢？你消除炸药啊，你没有原材料了会怎么样啊？爆炸不了了。我们用这个比喻啊，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。我把我身体都调理好了，把所有我们这一夏天受的风寒暑湿燥火全部干什么？清除体外垃圾。在我们体内会起什么作用啊？一个是制成啊，疾病的一个原材料，它还是影响我们身体机能的障碍。 它影响了我们的新陈代谢，影响了我们的血液循环。 没错，啊，继而影响到内分泌啊，影响到 是的 啊，神经啊等等一系列， 嗯， 全都出来了。 什么消化系统的紊乱，运动系统的紊乱， 对， 呼吸系统的紊乱。 我们没有原材料了。就不存在这个基础了，所以特别强调一个，这时候是清理体内垃圾的关键时刻。你没有内热，引不起外感，啊，我们现在要防什么？肠胃性感冒，要防什么？肠胃病。 尤其天刚一凉，人们最容易患的就是胃肠疾病， 比较多呀。所以呢，让你的胃，让你的肠，让你的消化系统 通过我们的调理， 让它正常的发挥它们的功能。 没错，谈到这个呢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每天都要吃，我们肠胃的病是最多了。 对， 这个季节的气候的变化啊，凉一口热一口混杂着吃，又有的朋友之后呢，有湿了，天凉快了，又在吃，会怎么样啊？ 淤住了，压住活了。 必然呢，达到一定程度，您就出现胃部难受了，吃不下去了，恶心了，大便又不是便秘了， 肯定会引起便秘， 又不就腹泻了。 是的， 这一说大家明白了哦，排垃圾非常关键，排垃圾的渠道我们一定要把它打通。排垃圾怎么排啊？几个渠道啊？ 四大通道。 一个是这个毛孔，你还出汗吗？天凉了不出汗了，那你除非是大量的活动，一般情况下还出吗？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出汗的。 我们讲一般啊，那么说这个渠道基本上它就不出了，那还剩下什么？还剩下三个， 呼吸。 那么呼吸，肺主呼吸，肺为娇脏，特别容易受伤。 娇气的娇， 娇气的娇。我们在屋里突然出去外边气候突变，在屋里没有做好提前准备，出去突然就打了一个嚏嗔， 因为冷空气直接从鼻部吸入我们的肺部。 没错，如果我们贪身了，大家会知道，就是我们那句话，很多人不会喘气儿，是吧？有人听了这个可笑，谁不会喘气儿？生下来就会喘气儿，只是喘的不科学。尤其在这个竞争性强、压力大啊，我们发现呢，有四个字儿，还记得吧？ 记得， 记得，叫什么呀？具体到呼吸，屏气凝神， 喘半口气， 半口气，利于我们呼吸的新陈代谢吗？ 不利于。 而且肺的新陈代谢就是靠一个呼和吸， 就是它的一呼一吸起的作用。 没错，肺脏本身它排不出去，是吧？它不像胃啊、肠啊，它能够排下去啊，排出体外啊。喝一点水呛了，呛到气管会怎么样？ 咳嗽呀。 哎，你吃点东西，吃饭时候为什么不能说话呀？食不言呢， 说跑就卡在气管里头， 好嘛，又一顿咳嗽。 对，非常的危险。 就说进到肺里的异物不能够新陈代谢， 进到肺里的这些异物它排不出去， 排不出去，它的新陈代谢就是通过呼吸。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紧张，屏气凝神呢，喘半口气儿，叫胸式呼吸。经常处于紧张的时候，就这会儿呢，高度紧张的时候了，我们不喘气儿了，等紧张过时候，喘口大气，这样实际上不符合人体的生理，就影响了肺的新陈代谢，那就剩下两个了。 咱们经常谈的五门功课中的大小便。 所以这五门功课每天都要做，而且要认真的做，在这时候更应该 加倍的认真去 做 好这五门功课其中的这两门， 特别是我们这个排出体内的垃圾，从哪儿排呀？怎么排呀？大家就要问了。那这一个我们就告诉大家了，通过你去泡脚， 微微出汗， 微微的，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再招风受寒，这条通道我们不要因为气候的原因把它屏蔽了。那呼吸就更甭说了，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有这意识，我们一定要长呼长吸， 就是说喘长气， 哎，把你没用的这些气体尽可能的从体内把它呼出去，然后呢呼进我们身体需求的 这个新鲜的空气，有氧的空气。 那说起来剩下就是大小便了，实际上大小便是我们这个排体内垃圾的重要 出口，所以说我们放在最后和大家谈这个大小便。 没错，但是问题可不少，大小便是老年朋友的大事儿啊。有人就提出了，大小便老年人大事儿，不是，包括 是所有人的大事儿， 哎， 包括新出生的婴儿， 都 一直到老年朋友们。 人没有排泄，他敢吃吗？他敢喝吗？ 每个人或多或少在大小便这个问题上都会出现点问题， 困扰啊。不能够正常的排泄就影响我们的吃和喝，它单纯是影响吃和喝吗？ 不是的。 这没错，如果你的胃不好你会什么呢？你的肠不好会怎么样？影响你的睡眠呢， 对，胃不和则卧不安。 卧不安，这不就清楚了吗？它影响的面很广很广啊，它会影响你的睡眠。特别是我们谈到了，你这时候又吃又喝，完之后再贪睡，不但你没有听我们这节目做清理垃圾，而且是什么呢？啊，你在续垃圾。哎，有人就不耐听了，哦，我吃的是垃圾呀，不是。那么为什么要说成是垃圾呢？这里边就有一个界限，我们身体需要什么，我们吃什么，需要多少，我们吃多少， 对， 需要什么时候吃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吃。 就是说你需要的时候你再补充才恰到好处了。 对，这都有规范。这个你吃进去你喝进去，这个产生的是什么呢？是正能量，也就我们身体维持我们生命，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，这个就不能称为垃圾。什么叫垃圾呢？你这个东西吃了，品种量应该荤素搭配。你看很多人不吃菜就是吃肉，你作为中国人来讲跟国外还有区别。我们过去都是以谷物，那肉是很少啊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遗传，你跟蒙古人一样吗？ 不一样。 蒙古人生了之后就是奶，就是牛羊肉，他这个遗传呢他适应了。我们现在刚是吧，通过改革开放，那是啊，想吃什么吃都吃什么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是你解决了什么问题了？解决一个口欲。哎，我想吃这个，我爱吃这个啊！你只是满足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，对整体来说这些身体不需要，不需要那么多，不是完全不需要。然而呢你吃的多了，我们把这块多的身体不能消化，不能够吸收，更重要的是还不能够完全的排出，它就成为了我们说的垃圾。我们把这个垃圾我们就把它说清楚了啊。过去有人说嗨，吃到肚里啊，吃到嘴里就是自己的， 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， 是吧？我们把这个 吸收的是你自己的。 哎，对了，就说是你的，这是垃圾，也是你的， 得病的原材料也是你的， 也是你的。这样我们就把它搞清楚了，那么大家以后就记住了，那我身体需要什么就吃什么呗， 对， 需要多少我就吃多少呗。那我们就走向了一个科学，走向了一个健康。现在有些人就是从自己的喜好出发，你看有许多人长寿啊，摄取非常的广泛。首先你看取经，很多人都问人家，哎呀，你天天吃什么？ 你天天吃什么呀？ 是的是的。所以这个在这很多啊，在健康方面存在很多的误区，我们要把这些误区呢一一给大家揭示了。那么说垃圾主要是存在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，为什么我们谈到五门功课，为什么要谈到大小便是大事儿？你吃那么多，你吃那么多，最后怎么样？你油脂的东西吃的多了，我们现在油脂给大家已经量化了，你一天需要吃油脂的东西多少？ 25克就可以了。 告诉你了，你多于25克，你就是在吃垃圾。 对，就是超出正常的人体吸收的这个量。 这话不好听，听起来，但是翻过来之后你再往下说你就知道为什么呢。它最后造成你高血脂啊，造成你脂肪肝啊，造成你脂肪瘤啊，造成你脂溢性脱发啊。如果你超出了身体承受的，另外你肠还不好。那有的人呢，你发现了吗杨老师？那有的人吃多之后呢，他超过那量气呼噜他都排出去了。哎，你看这事还是不好的，这不好事情当中的还算比较好的一种现象，只能这么说， 只能这么说，它没有滞留在体内，没有形成体内的垃圾。 哎，人家有的人这肠胃就是这样，超量了，超量，对不起，我把闸门一开，呼噜呼噜的 排下去了， 排下去了，排下来之后呢，日后他就不做成病了。就怕什么呢？又吃了，身体呢还不能吸收，你呢还没有消耗， 还没有完全的排泄掉， 这就坏了，因为你便秘啊，你的肠胃不好啊，这样就坏了。其实呢是很好的东西， 为什么大家有的不耐听不理解，你想我吃的怎么是垃圾呢？我吃的这好吃的鸡鸭鱼肉啊，生猛海鲜呢，怎么这鸡到你这时候成垃圾了？ 但是你超出了身体吸收的这个量，它就成为垃圾。 所以这话呢，乍一听不受听，但是你给大家一分析，是这个道理。 对，你得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。 身体超过了它，超过了它的吸收能力、承受能力，你也没有什么运动量，它也不，它又消耗掉也行，是吧？你比如我们运动员，是吧？你比如说干活的，你发现工地呢，一吃馒头一串，这几个？ 五六个。 五六个，你问他吃饱了吗？五六个他都没饱。现在馒头一抓怎么样？特别的悬，他觉得都没吃饱，为什么呢？ 哎，劳动强度大， 强度大， 他身体消耗的大， 消耗大， 所以说他吸收的就要多。 没错，他要摄取的多呀， 对， 要不他定不下来啊，那要饿呀，他要无力呀。然而呢，有些人呢，他没有那么大活动量，他又不愿运动，而且呢还便秘，这就坏了。所以几种因素的合成，在临床有没有单纯的比较少， 就是个例， 一般都是内因和外因，内因是作为基础，外因作为条件，作为一个导火索，这样呢哎，形成了一个病。所以这我们就把它搞清楚了。所以清理垃圾重在什么呢？要打通通道，特别是我们强调要打通什么？ 大小便的通道。 大小便。但是然而呢，在现实当中啊，我们曾经给大家说了，老年朋友啊，把这五门功课自己啊给自己做一个什么总结评判，你可以啊打分，60分及格，80分呢是良啊，9分以上呢是优，优良可差，对不对？四个台阶。你可以也打分啊，60分及格，怎么讲都可以，你评判评判，你看看你自己这五门功课及格不及格。很多人发现什么？五门功课都不及格。 对， 我们一说起来大家觉得可笑，我们到老到老才开始学习怎么吃怎么喝怎么拉怎么尿怎么睡，然而呢，人呢本身生下来就会，这是又是一个本能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你就是什么事都需要研究，静下心来来研究。应该我们呀啊，吃喝拉撒睡我们从生下来就会，应该呢这个哎，功课每天都要做呀，应该越做越好吧，成绩越来越高啊。然而怎么样？成绩是越来越差，差到什么程度？差到 五门功课都不及格， 都不及格。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、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。你好， 你好，尊敬的李老师，您好。 哎，您好， 您好。我非常高兴，心里也很激动，可是也很紧张。 放松放松。 想跟您说的话太多，但是由于时间有限，我只能简单扼要的跟您说说。 嗯。 那个我通过学完以后，我自己不但学了，而且还要认真的去做，必须要坚持。他这些个方法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，每天都要去做，这个这样的才能使身体能够这些状况有所消失了，心身得到了健康。所以我也非常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呢能看待一切事物了。在这个些里边呢，我特别真心的感谢您，李老师，您的品德让我尊重。您太辛苦了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另外呢，我还要感谢咱们那个二店的老师们， 对我的帮助，他们用真心、热心、用耐心、细心的服务来教会了我做各种的按摩工作，所以我使我很受感动。所以就经常我也记得您在这个广播里经常说的，就是平时呢多受点累，少受点罪，儿女们不担心，国家还节省医药费。所以我觉得心里特高兴。所以下边我就说说我简单的说我这个收获吧。 好， 跟您讲一讲。 好的。 我原来呢就是夜里睡觉吧，这个右手整个麻木胀，连胳膊都疼得不得了，经常是睡着觉疼醒，所以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怎么弄，有时候疼得真都要虚脱的那种程度。另外还有就是脚啊腿啊抽筋儿，心脏也不太好，还有那个弹簧指，手指头有一个指头都弯了。关了以后那个是其他的手指的关节呢也肿胀，疼得什么都不想干，所以有好多事儿呢都没办法。我的症状基本上原来就这样。我爱人呢他那是静脉曲张也很厉害，就是那腿上出了一大段那个筋都绷起来。腿都蹲下站起来也很不利索的，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调理和按摩，我们俩现在身体状况都很好，那个走路腿脚都很轻便，这个睡觉呢也很好，我这胳膊的疼痛呢也减轻了，基本上不疼痛，因为我知道这个，现在我才知道是颈椎引起的祸，原来不知道，原来就知道疼，知道脖子不舒服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就通过咱们的自然法，通过咱们的按摩，什么这些个方法，我都能够利用上。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这点我很心里特高兴，干活呢也就有劲儿了。原来就是一干活吧，那时候手也疼，那个就没有心思了。所以我现在我重点我说说我这个弹簧指。这个手指头弯了，后来就通过泡啊，那个每天都要用药水泡。后来咱们有了酒以后，我就用一个杯子，拿杯子倒上半杯，然后手指头伸进去以后泡。泡完以后，我呢还用咱们的瓷宝，我做了几个戒指吧，做几个套，套在这个关节上。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套上。不光您说的那个脚上的那些套我都套上，什么三阴胶啊，什么就那几个指套啊都做，我手上我也做。另外我现在还有一个，就是这样一来呢，就是我这手的我现在呢就很灵活了。能够干活，现在也不怎么疼了。所以我老想跟您说，我心里特高兴。现在反正就都很好了。另外呢，那个还有一个事儿呢，就是我姐姐原来是一个胆囊炎，用了咱们这个小偏方，效果也很好。所以我也特别感谢二店的这个二王老师给我提供的这个方法。真的应该谢谢他们。 甭客气。 另外那个李老师，我用刺宝呢，就像您说的，做着脚套手套。另外我还做一个根据我们手掌的宽度，做一个手的手套，上头搁个瓷宝，对准了心脏点，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套上。它也可以挪动了个位置也没关系，比如要挪动了后边啦，那个手心啦，这我觉得对咱们身体都有好处，您说是吗？ 是的，用活了。 那真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。另外还有时候咱们出去戴帽子，脑顶上搁一个，搁的帽子那是那正中间，就是咱们的百会都用上了，还有咱们的手腕上也可以，什么内关外关什么，它是不是？我觉得对心脏都挺好的。 对， 另外我身上那个磁宝啊，我经常贴，就是老让它辨明位置，我可不让它在家里闲着睡大觉。 就是人尽其力，物尽其用。 对，有时候就是身哪儿难受我就贴哪儿，有时候不难受我也贴上它。贴上它，反正它有益无害啊。所以我觉得咱们这太好了。 哎呀，你把这个，你把咱们这瓷宝弄活了，是吧？而且你这个方法是对的。你比如说我们哪哈稍微感觉到不舒服了，你就通那个